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每天清晨8点到8点半，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最近啊，一档文博类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获得了观众的无数好评，就连一向挑剔的豆瓣网友也给出了超过9分的评分。为什么这么一档听上去没什么稀奇的文博节目能获得如此高的关注度呢？它跟以前荧屏上的什么鉴宝解密类的节目又有什么不同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一块儿来聊聊国家宝藏，也来说说这些珍贵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同于以往的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由央视和故宫强强联手，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湖南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8家国家级重点博物馆院鼎力加盟，每个博物馆推荐3件镇馆之宝，交给民众甄选。节目共计10期，每期90分钟，每期节目用2分叙事法将文物的前世今生串联起来。在国宝的前世部分，包括张国立、段奕宏、王凯、秦海璐等27位明星守护人会饰演历史人物，演绎前世传奇，深挖文物的历史价值。而与文物有着深厚情缘的普通人，则为观众讲述和国宝有关的今生故事。国家宝藏可以说是用综艺、纪录片、戏剧等多种艺术形态让文物活起来，生动地展现在所有观众面前。我们来分享几位明星守护人跟国宝之间的故事吧。第一位是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的梁家辉，而他对故宫的感情可不比任何人少。在过往的采访中，梁家辉就曾表示，在拍摄电影《垂帘听政》时，他每天早晨都坚持去故宫打卡，在金水桥边看完升旗才从正门进去拍戏。太阳刚升起来的故宫，夜晚的故宫，他全看遍了。故宫的每一个角落他都走过。影片上映之后，梁家辉更是凭借《垂帘听政》中的咸丰帝一举夺得香港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成为当时香港史上最年轻的影帝。因为首次与故宫结缘，就给他演艺生涯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梁家辉也对故宫这段经历念念不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直都自居是半个故宫人。而作为主持人兼守护人的张国立还爆了他的好朋友王刚的料。张国立说，王刚守护的是曾侯乙编钟。在节目拍摄现场，王刚跟我说，他第一眼看到曾侯乙编钟时，大气儿都不敢喘，恭敬地鞠了个躬，然后脱了鞋，几乎是爬进去的。我们每个人在国宝面前都有着发自内心的尊敬。演员秦海璐守护的国宝是南京博物院的大报恩寺琉璃塔拱门。他说，其实自己加盟国家宝藏之前，对这件文物一点都不了解，于是也特意去查了相关资料，了解到大报恩寺琉璃宝塔在明代初年至清代前期是南京最具特色的标志性建筑物， 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其实啊，这件国宝我们经常能在美剧里面看到，你比如说美剧《生活大爆炸》，主人公们点的外卖中式快餐盒上画的正是这座宝塔。秦海璐也是喊话年轻人，大家了解什么时尚单品、流行单品，这都只是流行一时，国家宝藏介绍的历史文物才是最永久的经典款。咱们国家的传统文化遗产，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都拥有着辉煌的历史。但是文化遗产想要在新时代立足，在公众中间形成广泛的影响力，还需要探索创新的表达方式。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的巡视员罗静就说了，我们期待通过此次电视的国家队和博物馆的国家队合作，能够为全社会提供一场精彩的文化盛宴，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座守护中华文明的基因宝库，不过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博物馆等于旅游点的偏见还是在一部分人心中广泛存在着。有数据显示，尽管咱们国家的文博资源相当丰富，但使用率却并不算高，观众平均每两年才进一次博物馆，而在欧美国家，观众平均每年要走进博物馆3到5次。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就说，博物馆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藏品不断汇聚，展览不断丰富。看一个博物馆是不是真正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就看它的资源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了人们的生活。而国家宝藏这档节目通过具有艺术观赏性的设计来为观众展出国宝，解读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历史，也成功吸引了年轻一代的观众。在年轻人聚焦的视频网站 B 站上，一些95后00后的网友就自发成立了答疑解惑小组，从历史故事到博物馆与博物院的区别，他们一一解答。往往在文末，他们还不忘加上一句中华气节精神永存。可以说一夜之间，博物馆也成为了网红，不光是在网络上，自从去年12月国家宝藏节目开播以来，博物馆相关的旅游产品的搜索量环比上升了近一倍，为一座博物馆赋一座城成为了旅游热门。不单是节目同款的故宫等九大博物馆，还有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厦门上古文化艺术馆等，也同样成为了游客们旅游的目的地。与以往相比，博物馆旅游也不再只是纯粹的打卡旅游，而是更加注重深层次的体验。比如夜宿博物馆等主题游就格外受到亲子家庭的青睐，像是中国古动物馆的夜宿2日游，就可以带领孩子像考古研究员一样探寻发现古生物化石遗迹，清理并且翻模采集古生物化石，夜晚在帐篷中追溯恐龙的足迹和恐龙童年。博物馆是凝聚了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场所，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纯粹的城市观光相比，博物馆更能满足游客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让游客加深对一个城市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感性认识。当然，我们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具有丰富内涵的博物馆旅游产品出现。不过，我也一直有一个私心，想什么时候能在故宫博物院里睡上一晚，这个恐怕是挺难实现的，我还是白天找时间多去转一转看一看吧。 精彩翻满一点那么一本时间，我想没手牵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是人般孤单与岁月彻夜长谈，只有你有心江山，一夜千年，想过千言万语如初见， 手在故事里做一个伴，像诗人般孤单与岁月誓约长谈，只有你有心一览无数江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有人说，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2017年中国文化市场的繁荣，答案或许应该就是这个词，排队。过去的一年，不少博物馆剧场门前的队伍都变长了，从北京上海的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到故宫的千里江山图特展，从柏林爱乐乐团在上海的演出，到北京人艺的窝头会馆，类似故宫跑这样的排队愈发成为一种常态。比如说去年三月，大英博物馆百物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展，展品从大英博物馆800多万件藏品中精选而出，展览开展之后就迎来了汹涌不断的人流。中方策展人介绍，从安检排队到进入展厅，高峰期差不多需要3个小时。6月至10月期间，这个展转移到了上海博物馆，结果也同样火爆。有报道说，11假日期间最长排队等候时间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再比如说11月，由林兆华执导、刘恒编剧、何冰、宋丹丹、徐帆、濮存昕、杨立新等主演的话剧《窝头会馆》在北京上演，开票不到6个小时，所有场次门票全部售罄。有观众向记者透露，连仁义的舞美老师都拿着小马扎凌晨排队去了。同样是11月，汇聚了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徐悲鸿等20世纪中国美术史重要画家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当时的参观者排队长度一度达到了几百米。有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这样的情况几乎从开展那天就存在。而这场为期9天的展览，最终一共接待观众13万人。2017年这么多次的排队中，引起关注最多、排队排得最凶的一个展览，还得是故宫的《千里江山图》特展。曾经为了《千里江山图》去故宫2次排队的一位朋友就说，他第一次去看这幅画呀，纯粹是出于好奇，而且故宫的朋友告诉他，这画不轻易拿出来见人。能看就去看看，这又加重了他的好奇心。但真看到的时候完全被震惊了，第二次看就是带着我没看够再看一遍的心态去膜拜的。画面的栩栩如生，笔法的精细入微，真是想一点点的看，又想看又怕被工作人员催，特别紧张。说起来，排队看展的场景在几年前其实还是颇为罕见的。千里江山图以前其实也展出过，但是此前观众对这幅画的热情就没有引起如此壮观的排队现象。有人就回忆说，2009年和2013年千里江山图先后2次在武英殿展出，除了不知情闯入的游客走马观花喧哗而过，特意来观展的人根本不多。但明显的变化是发生在2015年的， 当时正值故宫博物院建院90周年，清明上河图等藏品在石渠宝笈特展展出，故宫跑在那个时候也应运而生。到了2017年，排队在文化领域就已经建成常态了。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的策展人、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王忠旭就说了，观众排队正是人们对高品质文化产品需求的反应。当然了，以故宫为代表的文化机构也在不断努力面对观众的需求。单霁翔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给出的答案是，尽可能的扩大开放，尽可能办更多更好的展览。即便如此，他仍然认为故宫文化资源的呈现、文化能量的释放还远远不够。单院长说，我们的藏品展览目前只增长了一倍，从过去的7-8千件到17-8千件这样的水平，只展出了1%左右。这些努力还要持续，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啊。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这里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刚才我们聊了2017年文化消费的排队现象，又一次提到了著名的《千里江山图》。那今天我们还是跟大家再讲讲这《千里江山图》背后的故事，没准哪天啊，故宫又把它拿出来开展了呢。我记得以前看过著名画家陈丹青的一个网络视频节目，是讲世界名画的，教大家怎么用心去看画。他在第一集节目里讲的就是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陈丹青当时就说，王希孟在黄金时代只有18岁，又有一个宋徽宗亲自给他调教，我想他也闹不清怎么画出这幅伟大的画卷。18岁干的事，多半其实是不自知的。18岁绘就的《千里江山图》怎么就成了千古绝唱了呢？我们知道宋徽宗酷爱艺术，擅长工笔画、古琴等绝技，于是他一手建立的皇家画院培养出了很多杰出人才，王希孟就是其中的一名高手。少年王希孟喜欢献画给皇帝，更是得到了宋徽宗的亲自调教。梦想成真这个词总是献给那些有准备的人的，王希孟就没有辜负宋徽宗的愿望，如愿花费了1年时间完成了这幅近12米的长卷《千里江山图》。采用如此巨大的尺幅，也是迎合了宋徽宗风亨玉大的喜好。王希孟得到了宋徽宗的嘉许和称赞，还把这幅画当成奖品赏赐给了蔡京，而这一位可算是北宋时代的一位著名奸臣了。咱们先按下来不表，当时呢，蔡京还为这幅画写了一段题跋，也因此让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得以留下了片言之语的记载，否则的话，这幅画和他的作者信息可能也就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了。有人说王希孟其实是个有文艺范也有进取心的时代男青年，是什么心态让他孜孜不倦地苦工绘画，不停地绘画给皇帝呢？其实啊，唐宋以来的民间画工地位都十分低下，他们不是被雇佣去绘制洞窟壁画，就是被派去描寺庙的装饰图，只有进了皇家里为皇族作画，才会有出路，才会光宗耀祖。所以王希孟为了自己谋一份生路，为了给家族带一份荣光，在18岁的时候他就拼了。可惜的是，王希孟在创作了这卷《千里江山图》之后，从此杳无音讯。清人曾经推测，他完成此画不久后就离世了，史书上也再没有关于他的记载。这位天才一生只留下这一幅画，这一幅绝美的青绿山水图。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大家早上好，我是田阳。今天我们聊的是国宝，也回顾了2017年大家为了看国宝、看精品展览而辛苦排队的经历。今天节目还剩下一点时间，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这是一个让您不用排队就可以欣赏到100件珍贵国宝的方式，那就是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1月1号起，从1.08亿件国有可移动文物中精选出的100件国宝级文物将开口说话，讲述自己的传奇人生。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前后历时5年，一共100集，每一集5分钟，从全新视角讲述中华文化。精选的100位主角，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宋元明清，祖籍既有中原地带，也有古蜀国，比如河南博物院藏的贾湖骨笛，中国藏红山玉龙，上海博物馆藏大克鼎等等。那文物开口会说些什么呢？我们从节目的宣传画中就可以窥探一二了。比如作为中国遗产文化标志的太阳神鸟金箔，外径仅有12.5厘米，器身非常薄，这件器物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赴日的神话传说故事，也表达了古蜀国人对生命和运动的讴歌。这件国宝说了句什么呢？他说，这款美瞳我要了。这也太别出心裁了哈。再比如说甲骨文，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最早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的殷墟，他们会说什么呢？因为刻骨所以铭心。哎呀，简直是言情小说女主角的台词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就说了，让国宝说话不能端着高冷的学术范儿，也不需要悬疑式的渲染，文物要平心静气地讲故事，用自身的经历传递文明，让更多人了解璀璨悠久的中华文化。看来以后文物在大众面前亮相的手段是越来越丰富了，也有越来越多的优秀文物通过互联网、电视等手段活了起来，让我们更方便、更亲近地接触到。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8点钟不见不散。 我是歌手老狼， 才想起同桌的你。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读书尽管去读，读书没有禁区，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你如果功夫实在好，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更丰富多彩，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我是钱文忠。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如果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